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本扬沃拉吉10月6号致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电文指出，在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同志以革命事业的伟大的接班人金正恩同志为首脑的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兄弟的朝鲜人民71年来在主体思想和先进路线的指引下，大力进行勇敢而果敢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者，捍卫了革命胜利果实，而且在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保障政治稳定、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不断而全面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电文指出，表示希望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将符合两国利益以及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继续得到加强和发展，并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在实现崇高事业的斗争中取得巨大的成就。